张脸都有你一双眼，从来没有真的离别，最美好的一切总是想再见。 FM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着你

从远方送你的花，你收到了吗？分手以后的雨季，断断续续下不停，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。在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，我已学会珍惜，再给我一次勇气，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于是留在你那里。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只烛光照的我的心，我只想拥有烦人的欲望，唯有你是我的阳光，唯有你能让我在天空晴朗。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。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，祝你天天天长，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数时间，你在哪边？会不会疲倦？你思念着谁？而世界的粗糙，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会唱